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都要有个计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咧，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知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4，咁啊，大班咧就好快就会嚟到直播室啦。咁啊，今日咧话题梗系多啦，啊，咁啊，究竟呢个 CY 啊见咗呢个领导人之后，啊，领导人撑佢系咪咧吓？我哋系咪有咁嘅睇法咧？同唔同意咧吓？咁啊，仲有香港都应该香港电台嘅事过咧，继续仍然可以讨论嘅。仲有就系咧，唉，啲奶粉话咗禁运系，梗系唔妥啦。而家终于搞咗个大头佛啦，这个奶米粉，唉，咁啊，而家咧海关又有个睇法，啊，这个系局方有个睇法，咁你究竟系咪拉错人咧？系咪告错人咧？唉，真系呢个 咩叫奶 米粉啊？米粉啊，当奶粉， 唉，真系吓咩叫米粉？ 咪啲糊啊嘛。 咁咪有奶嘅成分啊嘛， 系真系。 咁佢个表入边有埋咩表列咗喺度啊嘛。 咁你要知道嗰样系咩成分得噶嘛，所以话啲咁样粗疏，嘻嘻呵呵咁咧就去立法，呢咪就系乸西咯，咪真系 被立法噶。 唔系佢系咁啊，但系打横嚟啊嘛， 意思话 执行紧啦，系嘛啊后补啊嘛。咁呢个又冇规冇矩，真系啊，有咩事咁紧张啫？ 咪梁振英做嘢有规有矩噶。梁振英几时做嘢有规有矩？我想问下你，佢几时做过啲嘢有规有矩？ 双飞啊，呢啲咪就系冇规冇矩咧，系。 我问你佢几时做过嘢有规有矩嘅？ 答唔到你喎。 咪就系啫，冇啦，冇。 请呢个系特首办嘅新闻统筹专员去复啦，這个问题啊，答呢个问题啦吓。 新闻主任你有冇见过佢啊？ 吓？耐唔中喺啲新闻图片啊同电视都见到喺后边度。 有咩？ 就唔系好似以前阿何安达咧，好帮阿 Donald 咁咧，咁行喺前边啊，唔知咧匿喺后边，好奇怪啊，真系匿埋嘅。 百几二百万请个新闻统筹专员翻嚟咧，你系完全未见过佢嘅，做过任何嘢嘅。 喂，我哋见唔到，唔表示唔做嘢嘅。 唔系，佢新闻统筹专员啊，就要出嚟做嘢噶嘛。你见唔到咁啊，即系唔使做啦。我又唔明啊，梁振英请人翻嚟做乜？请人翻嚟陪佢倾偈嘅嘢 啊？呢个今日几贵啫吓？ 喂，我哋要变下个形式。呢个时候咧，就应该系新闻天地嚟噶。咁你睇晒啲报纸噶。你不如讲下你今日睇咗报纸，你总结有啲乜嘢？你认为你特别有兴趣嘅咧？譬如即系我哋讲咗呢个米粉啦，米粉啦、除咗之外，仲有啲咩咧？ 我仲有一样睇到咧，今日好唔顺嘅咧，就系啲咁样嘅医护人员啲师德咁差啊！真系吓，离晒谱啊！真系 咁而家停牌五年 啊， 无限期停牌 啊， 五年内唔准申请复牌。就算申请成功，五年后申请复牌成功嘅话咧都要有在复牌之后的两年呢需要受监管执业。这个医生呢就姓曾的。做医生就衰到呢一路看症一路卖人寿保险。跟着跟女病人上床。 另外一宗涉嫌跳樓自殺之前曾經報案案說有個醫生強姦了他警方查過之後就說有可疑無法指他可以去提控 這個當事人又不夠膽回來香港做離開香港又不回來做證人整件事就是這樣的這個所謂Lame模過身了就接了一個工作跟人去拍照那些農友每個小時一般拍照是100元的拍性感照是2-3元每一個小時 半裸的就要收600至800元兩個人約了之後接著去了開房拍照接著他說他被人強姦報案警方查過之後認為他虛報甚至乎會向他進行調查現在這位無特兒這位所謂Lame模就跳樓自殺 有一個死的控訴醫生移民去加拿大拒絕回港協助調查這件事就是這樣結果就是這樣兩件事牽涉過不過這個醫生不是在執業的時候進行被涉嫌的非法活動他是以一個農友的身份這個女生很厲害死者呢 就坐過他的車就拿了一張告票所以之後憑著這張告票就找到這個醫生就是這樣至於你說的那件事就叫做奶米粉什麼叫奶米粉我都是第一次聽到 那些糊都說是糊來的是一個粉狀你開了之後給小孩喝的嘛有個內地的旅客離境的時候因為攜帶了四罐奶米粉過關就被海關拘捕了這個內地遊客就解釋跟海關解釋就無效的更加被海關以米粉含有奶的成分呢 唯理由堅持落案起訴要在下個月這個旅客要再在內地回來香港應訊這個內地旅客昨天向內地傳媒申訴個案就在內地被廣泛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和海關昨晚就立刻走出來回應澄清了就承認奶米粉是不屬於新例這麼大的範圍認了錯了林德華 個案現在在內地被廣泛報導正如領導人見到梁振英都提醒他這些事情就會影響了我們香港人和內地同胞的感情現在殺錯良民當局將會撤銷檢控於是乎有法律界人士估計由於當局理規 當事人極大機會會向法庭索取訴訟費用和賠償陶謹申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的陶謹申超級區議員逢真有這些事情當然是第一個走出來抽水不用問貴了這個叫做抽水大王他說這件事是大的笑話而案法例字面的理據當局檢控的理據充足 究竟說什麼呢陶謹申當他認為如果看回法例的字面理據當局檢控的理據又充足當局現在自行撤回檢控本身陶謹申認為有潛越所發庭的工作應隨時令前線人員更加混淆執法的標準一句說完這就反映了食衛局局長高永文 牽頭處理的法例因為急就章而欠缺妥善最終就會損害了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 這個我們可以一會慢慢說這件事就不是奶米粉那麼簡單這件事就是高永文又是這個特區政府聽到內地人在上面吵冤巴閉就怕起來了就撤銷控訴變成執法的人就變成做法庭所以這件事其實很嚴重這件事就 還有一件事也是涉及高永文局長的什麼叫做先規管後發展真是離譜了什麼叫先規管後發展呢中醫中藥要規管了才去發展那你不發展就怎知怎麼規管呢高永文本身就是一個西醫你知西醫就是全世界尤其是在香港就最受保護的行業最排外的現在醫管局承認了有個調查去急症室輪證起碼輪4個小時平均有些高達11個小時西醫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就不容許在外國讀醫或外國執業的西醫來香港執業他們自己全部在公立醫院跳船去私立醫院找針眼香港市民的健康對不起我們要去找針眼的時候我們就去找針眼沒有錢看私家醫生的那些沒有錢住私家醫院的人就麻煩你慢慢停如果你的病有得停得切的死不去的祝你好運如果不是就 去回50年代的,又是香港情懷 當年沒有錢看私家醫生 賣身、賣血 什麼都可以賣,為了籌錢給親人去看私家醫生,或者入私家醫院 因為當年有一個 民間智慧就入了公立醫院打直出打橫出就睡下來當年就是這樣現在為什麼沒有了我又想問問你林毓華現在為什麼沒有了粵語殘片體沒有了粵語殘片體還有沒有的 好像以前亞洲電視很多這些節目播的 即是午夜之後可能現在他已經有很多節目庫所以不需要重播這些其實粵語殘片好看的有時候看一些建築物很奇怪看香港情懷看香港當時的風土人情現在電影資料館內不中都有這些專題的電影播出有沒有人擁有這些版權大部分都現在在亞洲電視上的 可不可以跟他買了出碟賣呢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最終的所有版權都超過了那個版權有一個就是五十年的期限有五十差不多五十年即是九六零年已經是五十年了如果六十年代之前版權是很複雜的好像音樂那些有時候可以再怎麼續例如他是 你當他如果是譬如是數碼化復修他可能他又有一個新的版權這些就林毓華你有份搞出來的那些頭條新聞都是主要集中如果外國報紙就很簡單的就是講習近平去見梁振英再講習近平 習近平見梁振英接見梁振英你說到去見就接見梁振英你嚇死我國家令人去見梁振英好啊如果去見他好啊當年吳錦濤去澳門見董建華和所有高官一字排開就訓話打手板我都想去訓話出來香港見他最好就佔領中環帶了高官一字排開站在愛丁堡廣場現場直播 不是在和平紀念碑那裡好一點就是那裡愛丁堡廣場 昨天習近平見梁振英其實沒什麼好話說的沒什麼理智式沒什麼沒話撐梁振英梁振英不開心叫他不要得個說字麻煩你做實事做好些事情他懂得做實事的嗎跟著最好笑的一件事習近平你知不知道說什麼呢叫香港人支持他但你叫香港人支持他支持習近平是說什麼呢他說香港 社會普遍是支持梁振英執政的如果既然在邏輯上說的既然社會普遍支持梁振英的話就不用再呼籲人支持梁振英了換一句話來說領導人很清楚很多人都不支持這個689的接著就說 眾人執柴,火焰高 這句話很過癮當然意思是眾志成城但問題是你用火來形容很嚴重火越燒越猛如果等於香港電台一樣現在你看到林鄭月娥當年有人批評頭條新聞陰陽怪氣的時候 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走出來撐港台但今時今日林鄭月娥出來說什麼呢罵你林毓華什麼意思香港電台的家事內部處理 關你的外人什麼事呢 關你D100什麼事呢 關你林伯什麼事呢他都傻更更的 所有香港市民都夾錢給你營運這個台我不理你叫政府部門也好叫做公營廣播也好家事我批你不是林鄭月娥真的這樣說她不需要外人介入港台我們聽聽什麼叫外人我們聽聽林鄭月娥她形容香港人是外人等於這班政府高官自從梁振英執政之後 那些語言藝術是很厲害的沒得頂的你說鄧忍哥好東西去老闆林鄭月娥更厲害為什麼這麼說呢除了他說這是家事不到你外人管之外他還有一件事好東西他說香港電台的人要求香港電台不要讓政務官做台長你知不知道林鄭月娥說什麼說什麼現在已經有台長了 有沒有回答到問題即是意思說你說不要再找政務官去做現在我沒有找人去做現在已經有人在做了喂現在香港整個特區的領導真是不知所謂的你聽聽林鄭月娥怎麼說 我認為這件都是部門裏面的事最好都是由部門的管理階層 和他的員工大家透過坦誠的溝通來消除有的誤解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不需要有部門以外的人士來介入的我相信管理階層和員工是會有共同的智慧和有溝通的能力去解決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聽到沒有林彪說關你D100什麼事我聽了之後就說你們部門內部有沒有這個智慧關你D100什麼事我想問你林彪說林鄭月娥說關你這人什麼事個人都關的不關事逢親公務的事任何政府部門出現問題全媒是有權監察市民也有權發聲這個林鄭月娥現在是不是瘋了 外人的意思一般共產黨說中央政府說所以外人就不讓外國勢力介入現在林鄭月娥更厲害將共產黨都不敢說的話你有沒有聽過共產黨說我們國家大事就由黨去處理不關中國人事的不關人民的事即是林鄭月娥的意思就是說他管理的<笑> 政府是不容你香港人不論你納稅人不論你所謂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部門內部的事情跟你的香港人是沒有關係的現在 就真真正正體驗了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 現在林鄭月娥就沒學沒用 你都記得Jun Bear說梁振英所謂敵我矛盾什麼叫內部矛盾 你現在看到林鄭月娥 就住香港電台的事情他就第一他就很簡單的就是拆街撐鄧印光即是要收拾香港電台第二件事他亦都告訴你人香港電台的事情就不關你人事的跟你人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這個就叫做林鄭月娥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務司司長看來他在殖民地年代當官的 仍然有很多這些是餘孽他仍然在記錄牢牢記在心中當年的廣播處長是厲害的是直達天庭的是可以隨時見到報政司長黎敦義的厲害的現在你怎知道鄧印光見不到林鄭月娥我就說很明顯他們現在可能仍然繼承這些你知道他們林鄭月娥和鄧印光住在一起真的嗎同一棟樓是吧 不同在門口門口在門口但你去到百佳道45、45號百佳道政務司的官邸就上斜路直上去的去到頂就是林鄭月娥政務司的官邸但門口上斜路旁邊就是一個英式的建築物以前是醫院來的 鄧印光就住在宿舍那裡外面是高級公務員宿舍所以很方便穿上睡衣都可以走進去見鄧鄭月娥林鄭月娥又撻著拖鞋整頭髮捲都可以走進去找鄧印光很方便不用兩分鐘走到大家可以有溝通 你好像是發佈任務給狗仔隊的記者我沒有說給他們住得很近沒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說他們住得近一定沒有意思現在說話和聽話有很多空間很多空間今天有哪一篇社論你覺得有必要向聽眾推介要看甚至可以講解的 講解我覺得李先知那篇是挺有趣的那不是社論不過那篇是叫文風不動的專欄那篇不是社論來的那篇是白話來的但那篇東西就撐又是撐鄧印光就是你看到明報這張報紙有一份最有公信力的報紙淪為梁粉報比大公文匯更加不如為什麼呢大公文匯打正招牌 我是國家給錢去辦的我是香港的喉舌報但明報就扮中糧這些就是毛主席說的反動派就扮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但你看完這個李先知那段你就慶了他即是說你老友Forever Sea 施永遠施永遠是車大炮的前言不對後語初初說有 政治任務,接著又說政治壓力 他完全將施永遠醜化的這篇文章 如果你記得,你當日、星期那天在旺角姚媽媽走出來指控明報記者強行亂砌生豬肉昨晚,如果大家有聽這個 十級自由風的話他們的總編輯劉俊濤就打了電話進來跟姚媽媽對質不知所謂第一就一概不認因為他最聰明的一件事你有沒有錄音的沒有啊我們都沒有不過有筆錄筆錄是沒有意思的你那本簿你現在寫什麼都可以的現在他最好笑就問人家有沒有錄音先 如果我是姚媽媽你問我有沒有錄音做什麼我不告訴你可能還會有些真話說出來但劉俊濤聽到姚媽媽是沒有錄音之後可能有恥無恐就一概不認總之是你說的 然後姨媽媽就說我和你的編輯家有涉這個叫施嘉敏的記者姓鄭的如果是我和一個姓鄭的記者的記憶所及這個姓鄭的和施嘉敏都是一擔擔的都是那些屈得就屈的你這個施嘉敏在對話裡面你聽到他以我的 接著他就答應了人家叫人寫一篇稿來你不滿意我們的報道你可以寫一篇稿來所有報紙你都可以寫的你可以寫他讀者版的你可以回應說那個報道是不對的你劉俊濤也說是啊如果他寫了來我都有權加一些我有個編輯的案語可以加下去的但是最終是沒有燈的是拒絕燈人家的內涵 喂,《明報》很簡單一句,如果你認為《明報》仍然是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 如果你仍然認為《明報》是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 而因為這樣你去看《明報》的話 對不起,我可以告訴你,麻煩你由今天開始不用買《明報》了 因為不是你心目中的知識分子的報紙 因為沒有了知識分子的良知 他亦不是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因為是一份糧粉報 你看他怎樣處理梁振英的寸劍,你就知道了 完全在選舉期間,你都看到一面倒是梁振英的選舉戰報 如果你今時今日仍然當《明報》是你幾十年前查梁用辦報的時候 看開《明報》,對不起,我要告訴你 今非昔比,是時候辦第二份報紙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 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欧元区财长召开电话会议 讨论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的问题 会后声明表示,征税是一次过措施, 小存户应该受到保护。 塞浦路斯国会押后到星期二, 先开会讨论政府提出的银行存款税。 报道引述消息说, 新建议是存款25,000欧元以下的存户, 无需缴交新税。 10万欧元以下的,税率可能减低, 但是拥有10万欧元以上的存户, 税率可能增至15%。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大学生在宿舍吞枪自杀, 警方在他住的单位发现两支枪和几枚土制炸弹, 为了安全计, 将建筑物内500名学生疏散, 由军火专家将炸弹移走。 联邦调查局正调查这名学生自杀的原因, 校方除了取消半日课, 又发表声明,强调学生的安全未受威胁。 警方在大埔拘捕两名男子, 他们涉嫌贩毒。 东九龙总区根据线报, 昨天下午大约5点, 在大埔大窝西之路南华浦村, 截停一架私家车, 并在车上检获大约1.9公斤, 怀疑俗称K仔的氯胺酮, 市值大约24万。 车上两名分别23岁男子 以及一名17岁青年涉嫌贩毒被捕。 屯门一个单位怀疑被人爆窃, 损失2部相机和2支镜头, 总值40000多元。 现场是屯门5楼路新庆村, 凌晨1点半, 41岁男户主报案, 指单位窗户被人打开, 屋内有被搜掠痕迹, 案件列作爆窃案处理, 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大埔廣場有多部櫃員機被破壞, 凌晨1點左右, 有市民發現3部提款機和1部存款機, 入卡位置被膠水堵塞, 警方凌晨3點左右 再接報, 商場另外2部櫃員機亦都受到破壞。 股市消息, 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14452點, 跌62點,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38点，跌11点。喺天气方面，一股潮湿嘅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东部水域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左右。预测系多云，部分地区有雾，初时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同埋沿岸有雾，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3月19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3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睇返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排返上上面的维园落桥位那边的缆，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的啦。至于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已经转了弯了，排回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刚刚到这个油麻地停一场，已转一线车多少少，另外加士居道反方向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回九龙方向去到世界花园，至于大老山隧道出回九龙现时排回去这个浸大国际学院的。昨日一间连锁式的大型快餐店派汉堡包给人吃，他每日派第一次边个啫，系啦，晨早轮流已经派，哇，朝头早5点几啦，哇，已经有啲老人家就派晒大队，结果个零钟头啦，全港20几万个汉堡包转眼间就派晒啦。首先就本开佢唔讲佢宣传嘅问题啦，但系做善事都唔系咁做嘅，好多老人家咧就排一半，咁啊攞唔到包就好失望，记唔记得啊？年都系噶啦，盂兰节派米啊，以前未取消派米嘅时候，实有老人家晕倒，系就争先拥后又打埋交，好心啦吓、宣传嘅嘢，希望揾个第二啲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都要有个计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咧，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知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玻璃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点06分啊，而家嚟7分啦。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啊， 风波女茶杯。 大声台风波女茶杯。 大班头先你问起嗰个系社论咧，我觉得今日《星岛日报》嘅社论啊，真系几刁钻嘅题，真系。 系咩咧？ 辣椒。煮然后个括住只系煮塞啊定系煮菜咧，然后难以下咽啊， 即系食唔落啊， 食唔落，啃住。 咁啊，讲咩内文？讲咩？ 讲菜谱老师，系真系啊！你知啊，佢话要喺银行嘅存款要征呢个系征收一个嘅费用啊，真系。 话俾你听咧，你有100万即系银行咧， 如果抽百分之十的話你就只剩下九十萬，如果抽百分之十五的話你就只剩下八十五萬，真拿命啊。塞浦路斯本來是一個避稅天堂，很多人放錢在那裡，但是他原來他們拿著很多這個欺獵的債券，所以就跌入這個深淵，但是現在俄羅斯出面，普京就說 俄羅斯很多人放錢在塞浦路斯無端端打劫這些存戶，這些真的叫做什麼，打劫法蘭西就設計了紅毛龜。我也試過這件事，搞到我們香港的股票都倒了，全世界股票都倒了。為什麼有個問題呢，今天在《信報》有一篇文章，擔心香港可能會出現 蔡浦老師的危機，他為何這樣說呢？他說香港的銀行監管就監管得很好，可以抵受到這個壓力，但是因為現在有了內銀，在香港有些內銀，即是內地銀行在香港，這篇文章這樣說，中港經濟日益不可忽，尤其是開拓人民幣業務，就變成 一面雙刃劍，中資銀行佔了本港銀行業資產的比例由2009年的9%升到去年的15%，預料很快會突破兩成，近年來內銀的業務頻傳隱憂，譬如去年溫州資金鏈爆煲，地方債務平台影子銀行和樓市泡沫， 每每令到政府和投資者心驚膽跳，內銀股順利持續高增長，市盈率就只有單位數字，市漲率更加接近破淨，正在反映市場對內銀業的不信任。倘若任何一項引誘出事令到內銀不穩，屆時儘管本港支行有防火牆保護，未必會直接受害，但市場信心就很玄妙，到時有兩成存戶 前往提款，即是擠提，沒事都不會有事，到時港府將面臨救或不救這些銀行的抉擇，其他銀行也會受到波及，於是乎受到境外牽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來就難避免的命運，最重要呢 就現在要想想怎樣防備，將來內銀爆煲的時候央及池魚，到時想一下你有多少銀行，不多的，你好一點，因為我欠人錢多一點，你救人，欠人錢永遠沒事，如果你有錢銀行分分鐘沒有一撅，到時哭都無謂。說回米粉，我就問你什麼叫奶米粉呢，其實這些奶米粉根據美素佳宜的描繪 就是幫助6個月或以上的嬰兒適應固體食物的過度性食品，只要過這條線已經知道不應該檢控，可以有助刺激嬰兒學習怎樣咬東西和吞東西，當中加入了奶粉的成分，味道和奶粉相近，讓小孩子的嬰兒可以習慣，過度去吧。 但是奶米粉加入暖水攪勻之後就變成糊仔，就不是奶粉，就不是奶，亦是嬰兒和幼兒經常吃的食品，即是糊仔，說到底奶米粉明顯就不是奶粉了，你就這樣想吧。但是你看回資料， 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條例在3月1日開始實行， 這個規例規定任何人士除非獲發出口許可證，否則就不可以在香港輸出 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配方奶粉， 本來這個很清楚，即是36個月以下 即是那些formula 配方是給36個月以下的，這條法例就應用了，但是配方粉又說 任何符合以下描述的奶粉狀，即粉狀物質，看來是供年齡未滿36個月的人食用，但看起來又是粉狀 奶或类似奶的物质， 用以满足年龄未满36个月的人的全部部分营养需要。 如按法例字面解释， 就算你只要看来好像就算你办公室的奶粉， 或者我说的coffee mate， 开奶茶咖啡那些， 你看上去像， 只要你像比36个月以下BB吃的东西就可以检控。 的而且确海关执法在那张单张里面， 亦都有这种产品列明是禁运的。 这个在大陆人的王小姐，她买了4罐， 她说入境的时候， 她有2罐奶粉有4罐这些。 她入境的时候问过海关可不可以带的， 海关告诉她可以。 海关很简单，你不是给BB吃的那些可以带。于是乎很安乐，就第一跟足法例买2罐奶粉就4罐这些米粉，出境的时候就被海关拘捕了。但是他有个解释，接着担保，接着规定他再回来香港就受审。现在他回到大陆下午后跟传媒说了之后，这个高永文为什么叫高民望呢？ 一听到就立刻自己做了法官，撤销控诉，叫海关，喂，香港什么核心价值呢？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如果前线执法人员根据指引执行法例拘捕人，告他法庭有没有罪由法庭去判，就不是你说高永文说不拘就不拘，撤销控诉就撤销控诉，那就是人治。我们不理海关有没有错， 起码前线执法人员他有指引去跟足那个条例去做事，如果不然以后海关不用做事了。那你拘捕人之后，人走去跟记者哭哭，有什么事呢就说我们查过之后都觉得有胜诉机会，然后交这个律政处去做一个意见。 他已经作出检控了排期，那既然是这样，即是律政处就随便，不是，现在没有了，这个律政司就鹌鹑来的， 现在没有了，这个律政司就鹌鹑来的，大家都知道是故事来的。现在这个高永文叫高民望，现在奶粉这件事搞得很大件，因为领导人都出声了，喂，说你不可以做这些事，现在梁振英脚软，现在在想怎样下台阶。这条条例去到立法会，那些保皇党，他叫做保皇党，他不是保你，他是保中央政府。 他是保中央政府，他听阿爷话，因为他们阿爷，他们的家事来的，问题就是他的条例未必过得到。第二件事他要想想怎样可以有面子体面地下台。如果你问香港人，现在香港人我们有个民粹主义，我们香港人亦都有个乡土情。现在我们就喂梁振英这么做，大家拍烂手掌，拉水客，香港人又拍烂手掌， 不给奶粉出口，人们又拍烂手掌。总之任何对付大陆人我们都拍烂手掌，那不对，那不对，那时候梁振英总之因为自己民望低，任何可以，但是做这些民望高了吗？任何高了，最近是高了，你没看报纸，香港人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都进退两难。 第一梁振英是死要面子的，第二件事做了一些事出来，的而且确立竿见影，他的民望又高，那他怎么搞呢？现在这件事他现在都投了同埋，他见领导人好笑，他跟领导人说他说我一定会搞这个政改的，你才害怕。我问你林毓华，你说为什么害怕？我问你为什么我说会让人害怕？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真的回上去见到老细告诉老细你叫我做的事我答应做的事，我一定会做，这不是好事来的，他的政改方案不是我们的一票选特首嘛。当日他四大任务其中一样东西就搞定2017年，你可不可能要选特首？因为有一票得，至于谁出来选呢，就要中央话事，一定要爱国爱港。你看到现在这政论，现在最近的舆论就是说 愛國愛港，如果中央要選愛國愛港的人做特首有什麼問題？沒問題有什麼問題？ 受訪的支持設預選的香港市民有 39% 反對得 38% 即是說我們香港人支持篩選的，你信不信？那倒一後面那句叫做正反意見相約，不是，即是多一個%，這叫多一個%，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大部分香港人是接受有篩選的 你又信不信明報委託的港大文言民調結果不信就是大寶號，我現在告訴你不信，做假的很簡單，你現在去問問旁邊身邊的朋友有誰支持這件事，就是做假，所以這份報紙再加上聽到姨媽媽這樣說，你又聽到昨天劉俊濤說的那些話，你就不想，你就不會看明報了。 除非你是那類人，那類什麼人呢？除非你是梁粉，如果不是你是梁粉的話，你就不用看了，明報可以不看的，你不如看文匯大公眾好，正派一點，為什麼正派一點？擺明居馬嘛，擺明居馬，劉慕雄也有篇嘢擺明居馬，即是等於香港也有個四人幫。 誰叫四人幫？當然有李柱銘份，當然有，沒李柱銘就不成局，先有陳日君。 一定有啦，然後李柱銘，然後就是陳方恩，然後還有一個黎智英，這些好像是四人幫，這些是舊文，那就是咯，劉夢熊真是，劉夢熊沒有的啦，你不要看他的東西了，他已經被東方飛了，即是現在還有一個地方肯登他的文章，最暢銷的報紙，他有一段專欄，沒有啦，日日登。 就很有影響力的，因為多人看，他認為很有影響力，這陣子不見他賣全晚廣告了，沒錢啊，就來，喂，夜官飛，劉花痴打官司，不是啊，應該他改名叫Peter差不多，又是去找那個，找個牧師的名字，林宜樂，我們的老友記，以前我們做風波呢， 其實我們有份捧紅他的，這個叫捉鬼，這個叫Ghostbuster， 所有有難的人都找他的，就全部找他之後，他都教他們洗乾淨的屁股，然後連名字都改了，所以你找林宜樂就對了，劉夢雄都應該找林宜樂的了，一起又洗乾淨的屁股去，然後改了名字，叫做什麼名字，他又叫Peter，牧師會教他的，林宜樂會教他的。 我看見你的瓶水，我就想起一件事，那些記者，你知道昨天李克強開記者會，那些記者問這些沒料到，即是說內地的記者，有個女記者經常夾著李克強在桌面的瓶水，喝了一半瓶，一開完記者招待會之後，你不知道，女記者飛身撲上去的瓶水， 我就以為想拿瓶水，我看戲看得多，拿去驗DNA而已，看看那個是不是他老爸，還是什麼，然後立刻喝一口，喂，你說這些人多幼稚，你說大陸這些叫記者，喂，這些叫記者，還有香港有個記者，昨天又是國家領導人開記者會要抽籤的， 香港抽了記者截道，這個記者叫什麼小虎，不知道什麼一虎，胡一虎，總之叫一虎，第一，這個一定不是香港人，香港人很少改名的，一虎二虎的，是鳳凰衛視的，是一個台灣記者，來香港鳳凰衛視，即是你嫌他問那個問題，不問這個香港那些是 我們怎麼一人一票選香港， 說起是氣咳，第一是台灣人來鳳凰衛視打工， 就扮香港的傳媒抽籤就抽中他代香港的記者問事所有外國的傳媒對香港的記者的提問是特別關心的因為一定是出位的未必是好事但都知道香港的記者一定是搞事的以為有好事所有的弄外就洗耳恭聽只有你一個香港記者抽籤問 你現在問一些最關心的事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政改一個字都沒有提過大家都期望你問問政改香港是不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你知道去跟領導人說什麼認親認戚同鄉又說幾年前訪問過你你那時候我已經覺得你 我已經看中你了知道你怎樣了有沒有以身相許這些醜的我覺得現在講普通話為母語的記者失禮了講廣東話為母語的記者不小麗去哪裡找一個一虎出來那個左老闆吧林毓華 不是抽籤的我知道你說是不是為什麼會抽到鳳凰衛視呢 為什麼不是抽到星島文匯大公明報 為什麼抽不到日本的記者呢? 不是每個地方香港記者 當然是做馬但肉酸往年日本記者一定有機會問一個問題你這樣一虎二虎三虎我們香港人看見就很虎失禮人你跟搶水飲的內地女記者是沒有分別的一樣的物質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看著那個台做記者領導人喝完水喝了一半他還好笑喝完之後很興奮告訴你其實我一開始就夾著那瓶水了這些叫什麼記者來的他不是想著那瓶加了料的那瓶東西會不會可能是我們不知道 可能有興奮劑可能好像今早那天喝了之後他才亢奮可能今早我聽了港台轉播新聞天地他那些啤啤熊哈氣油一樣喂大佬你說這些是不是得失禮人這樣叫記者你把記者這兩個字失禮人 當然香港的記者都很失禮如果香港的記者老實說到今年大家都還記得當日張寶華問江澤民你是不是陰點董建華挺厲害的他都是代表香港的電視台問這個問題問題是你有沒有聽過這麼密集的東西真的我看著你可不可以拿走你的瓶水我怕一會兒 蘋果的老友記者搶你的水他只是夾著你的水我那些瓶子很好大哥你可不可以收起來我看見水我開始有些敏感我怕搶來喝不行不怕搶來跟我護住還有通在那裡看著不是真的不明白你說我們內地做得記者去得採訪國家領導人一定是資深 一定是優秀的記者即是國內我們這樣的記者你說香港的記者我已經覺得很差有些啦不是一定被人罵想不到有更差的你覺得一虎問問領導人的感受有什麼問題呢他不是認親認戚的又說自己同鄉 接著說我十年前就訪問過你我已經對你印象深刻這些是記者問話的東西你問什麼我想問問你問什麼在香港常常都見到這些記者講一大輪他不是問話他發表意見發表意見你這裡做給個位置坐想發表意見 最重要是不要搶林毓華的水喝我最怕林毓華的水肯定乾淨站在那裡沒有藥可能真的以為吃了長生不老領導人喝的東西當然行有沒有收到恐嚇電話我這是午夜空靈學問思潮 很多成員 你一直都提醒他們要小心 近日接到電話 來歷不明,但有來電顯示的,個個都收到同一個來電顯示的電話,這個人就很簡單,走來問他第一,你是不是學民思潮的人,叫華士人,華士人這樣問你的嗎?接著他就說很兇,小心啊,林毓華,小心你有人身安全生命危險啊,喂。 你都咩人,你都公開提醒過王之峰的。我提醒過叫小心的。好呢,你問呢除了兇神惡殺之外呢,佢就會有問一些嘢呢,例如小心你的人身安全啊,諗吧。嗯。如果人搞到你地呢就唔好啦,咁。嗯。會好愛惜佢哋咁係嘛。啦,咁王之峰你就話呢,佢哋未曾報警。嗯。啊,咁但我覺得呢 任何人收到這些恐嚇的電話其實是一個責任去報警的 我們當時在DBC 我們初初開的時候恐嚇我而已報了警我們昨天終於收到隔了幾個月都很久了找不到人不了了之即是說沒有事跟進即是我有需要可以隨時打電話給那個負責的警官 但起碼你要報案,你不報案,你走出來跟記者說,沒意思的,學民思潮昨晚在網上發表聲明,就說近幾日有成員多次在深夜接獲來電騷擾,內容帶有恐嚇和勒索字句,學民思潮強烈譴責這件事,召集人王之鋒就說事件大約涉及四人, 恐嚇電話內容包括小心你們的人身安全如果有人搞到你就不好了來電是以同一個電話號碼致電的他們就說仍要進一步了解事件才決定是否報警在這裡我就勸這幾位年輕人你不能選擇了一定要報警但是《明報》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的時候他就說未有回應問警方會不會主動進行調查 如果愛港力的人報案說被人恐嚇,警方就會主動調查 如果是你這些抗中亂港的壓力團體,包括法輪功這些組織 你被人打都可以看不到的 阿通 早晨,大班,早晨 報交通了嗎? 是,開始了 沒塞車不用報,你好像說 誤會了,繼續跟你談 D100大声台重新出版 早晨,返工時間,早上8點30分,你分鐘繼續又說通下,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的。看回港島區市南,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龍尾依然枕住,在灣仔運動場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方向,排回上上面的海景大廈的啦,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現時開始車多管道口,大家要間風啦。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中山紀念公園。 走去九龍區去看看公主道過海現時排回去外民村那邊現在駕駛過去到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就來到進發花園另外駕駛過去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去到新田圍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去石門迴旋處那邊高醫生都挺厲害由醫生做為法官自行判決哪些人帶哪些奶粉有沒有罪沒問題 36个月以下的BB食用奶粉照计就才是监管的如果有个老人家好像周伯通那样我返老还童每天要喝奶过关行不行如果关完速度他就像记者抢一些爷爷的水那样喝即时表演喝两口喂没问题好了先来个天气报告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80%90%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 25-65,属于轻微至偏高。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部分时间地区有雾，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展望明日温暖潮湿及沿岸有雾，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好了，驾车各位请谨记。 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B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B100 还声于民。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10:00，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 下午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午3:00到4:30， 喂食麻辣素。 下午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 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的。 你又说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看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都要有个机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啊，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知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啊！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6啦， 唔系点啊？ 有一个话题几有趣嘅，究竟系艺术品点样计钱嘅咧？真系 艺术品点样计钱？ 系咯。因为而家咧就讲呢个西九咧呢个 M Plus 咧就吓收藏住可能有争议性嘅艺术品，咁啊有人就嘈啦，喂，究竟值唔值啲钱噶？点解买呢啲咁样嘅系作品啊？咁样吓 咩艺术品啊？ 艾薇薇嗰啲咯吓，系咯 咳 啊，咁值唔值呢？值唔值啲钱咧吓？咁呢个棕树根原来就系呢个系。監察呢个系西九呢个系艺术文化嗰个委员会嘅主管嚟㗎喎。咁要唔要下买呢个咩幽敏君啊嗰啲个大口啊嗰啲作品。 我唔識嗰啲嘢，你讲讲你想讲咩你话 喎。我想话你点计呀，即係话有人就话呢同埋总除咗买呢个内地嘅艺术家作品之外，仲有一批呢是成 lot 咁买返嚟㗎。咁你又话点定㗎？点解要帮佢呀？咪益佢呀？咁样 㗎。逢一啲艺术品啲嘢呢我唔識啦。但係一样嘢我可以话俾你听，好多係牵涉到洗黑钱。 係。 ok? 咁就讲完啦。嗱你如果走去买一幅呢啲咁嘅画，譬如我画画啦。 係。 但係你买一幅 唐英年說是假的，所以其實這個Christie是有紀錄的，不過拍賣商說他們收到這些資料之後，有沒有核實呢？有沒有求證過呢？將這三堆酒收回。 有待核實，有待核實，有法律界人士就說如果證實是假貨的話，海關和警察就要採取行動，但是如果唐英年認為他買的是真的話，他又不需要負刑責。 所以我經常都說如果上去內地買了那些DVD、內地版、你買的人只要相信那些碟是真的話，你又沒有罪，同一道理。唐英年經常走出來的格子就告訴別人我是紅酒專家， 但其實之前也有說過他是買過那些假酒，他自己也有說的。今次街市得到拍賣，那他都是信人家的收藏家轉讓給他，又說簽名的。這個英國的專家說會將這些資料交給FBI。交給FBI？是啊。哇，這麼嚴重啊。 這是美國人的，因為這個美國base的，即是在美國羅省作為基地的Don Cornwell，在一個叫一個網站，一個討論紅酒的網站，有超過100萬個註冊了的用戶，他亦都將這些資料放上其他網站。 就懷疑我們的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街市德拍賣的酒，其中有部份是假的。牽涉到這些懷疑是假酒，有三堆，就是一堆堆的賣的。三組，是一些靚酒。 懷疑這個街市德就證實了，他們的而且確收到指控之後，他們收起了這些被指為假酒的。這件事其實我經常都說唐英年你要賣酒，我又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高調，為什麼不可以低調一點。 你不是拿酒出來拍賣，他還要因為為什麼呢，他以為有唐英年的品牌就可以賣得高價一點，但是這次拍賣反映了，因為有些酒他跟酒莊預訂的，在入樽的時候那個label上是寫明唐英年藏酒的，但那些酒沒有得到 那些拍賣即是買酒的人的關注是完全沒有增值的再加上你用唐英年的品牌現在又有人說你其中有些是假貨其實對他來說是得不償失的大家記得蘋果日報找唐英年賣酒 拿3000萬股價,當時股3000萬,現在拍了4000多萬 唐英年走出來就說我拿酒出來公諸同號而已我一輩子都喝不完了這只不過是我其中少部分的身藏你當他什麼叫少呢如果這批酒等於他所藏酒的10%的話即是說他只是藏酒4億多但如果你說這批酒就是等於他藏酒的10%的話你得罪他 一半你更加得罪唐英年百分之一的可能是他认为是即是告诉人他的藏酒以10亿计我已经说大佬是不是这么张扬你已经被人觉得你是二世祖吊吊肥刚刚有些好些的民望因为梁振英实在太差所以拍得你就好像好看一些 你見好即收就不要走出來這麼張揚你還有一宗寸劍的事都未解決還有老婆還要被人告你還走出來這麼一寸以為自己很聰明接著翌日你知道胡康文就寫了一篇文不只是我批評我批評的善意我就說麻煩你啦拍了幾千萬那麼濕碎做善事啦捐了他啦那別人就個個會拍爛手掌嘛 沒有人聽你說的,他當我傻的 接著吳康文第二天就在明報寫了一篇文就是這些二世祖不知所謂 就這麼簡單 即是有些人,你真的一句說完 沒了就沒了 你現在最好笑,你說自己是專家 現在就給美國人,給專家踢爆你 你有些酒是假的,大哥,說完了 最糟糕的,有一出聲說是假的 本來是沒事的 街市得呢,這個拍賣,這個收翻哦,冇改,佢要謹慎嘛,你好啊。你街市得有問題的哦,你作為一個拍賣的,你有個品牌的嘛,你之前冇驗過你自己的專家。哦,佢叫唐英年來找你俾你買你就買。那那個離譜的,我覺得對唐英年冇好處,我唔明唐英年呢,點解成日啊,你啲人就咁啦,二世祖就二世祖啦,冇得救啦,你搞佢呢。 都沒得教的人也沒得救亦都沒得教這些叫做什麼江山易改品性難二世祖就是二世祖講完了你做什麼都是二世祖林毓華你知不知有個網站專有粵語片看的我們有聽眾放在Facebook 專有粵語片看網上的在網上我不知道不過現在在網上有什麼片沒得看的你說 所以你不用搞了我會上網看的我想其實我經常想做一件事我可能找人先下載了就將香港情懷剪掉我只是剪一些景我不要那些戲我又不要那些明星我只是看以前的景中環是怎樣的灣仔是怎樣的九龍城是怎樣的你未得到授權這樣剪輯都不一定不表示你沒有侵權的車啊 喜歡剪就剪大哥我自己私人珍藏關你什麼事我私人這個版權條例都很寬鬆的如果作研究教育用途有豁免的還有含了超過50年我又不要音樂我又不用配樂你那些賊人不要來追我還有很多擁有的版權的人死鬼了大哥我做了之後我們做一碟送給我們的聽眾又不會用的 私人性行不行有些事你都說了有些事你都說了做了又不用那麼高調公開告訴人我準備侵權然後告訴人這個老番來的送給我的會員你很不尊重我的會員我不是老番大哥我是將我認為香港情懷那些景緻大家重溫我只可以同意你 在香港電台的資料庫上剪出來就沒問題還有你所有的納稅人都給了錢了是吧總之我告訴你我自己拿來看也好的我講完了不過有排做不要追我<笑><笑> 搞一碟呢,限制自由行來香港,就等於限制人去澳門賭錢一樣。所以有些租金就會想的了。現在最好了,你要跟羅環呢,就只是金鋪、標鋪、酒店,現在的金鋪、標鋪,珠寶店都說,如果租計,就這樣升下去呢。甚至指意呢,他們有做的,他們都會收拾的。那好啊,我現在忙去快點收拾。收拾完就收拾費。那好啊,我現在忙去快點收拾。收拾完就收拾費之後,你就糟糕了。我現在告訴你,只要中央政府,說一兩陣營,搞一碟呢,限制自由行來香港,就等於限制人去澳門賭錢一樣。所以有些租金就會想的了。現在最好了,你要跟羅環呢,就只是金鋪、標鋪、酒店,現在的金鋪、標鋪,珠寶店都說,如果租計,就這樣升下去呢。甚至指意呢,他們有做的,他們都會收拾的。那好啊,我現在忙去快點 這間有問題的內地民企就叫標準水務審計工作的底稿，證監就問安永，你作為會計師，麻煩你交你的客，這間叫標準水務審計工作的底稿，第一句國家機密就大了，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認為證監會的證理據充分，批准了他的申請開庭審訊。 而且盤問安永的合夥人梁國基，以釐清安永向法院提交文件中含糊的地方。證監會強調不能將事件與國家機密相提並論。說回這間有問題的標準水務，本來計劃2009年申請在香港的主板上市。 第二年，擔任申報會計師和核數師的安永和聯席保薦人摩根大通和麥格里突然劈炮，無奈標準水務撤回了上市的申請。證監會展開調查期間，麥格里透露安永曾經講過標準水務提供的帳目，即是跟我們解釋。 和核數師拿到的文件嚴重不一致，包銷商就說 核數師就跟他們口頭講解過這間申請上市公司的財務，接著拿了文件之後就發現你講的跟我看的文件不同，證監會相信審計底稿就是案件的關鍵，於是就要跟安永拿這些底稿，這間安永就糟了，就說礙於中國法律的限制為理由拒絕合作。 去年8月證監會就循民事起訴安永，案件下星期三就審訊了。現在高等法院認為安永用這個叫國家機密為理由，是不可以拒絕證監的要求，所以接受了。如果有這些機密不可以透露，那你就不要申請上市了。林毓華你今天真是挺聰明的，你昨天睡足了。 就是你叫國家機密不能說，你就不要來香港上市，你上市就要透露國家機密，你找一些私人的大媽灑願意照你多少倍投資下去，就找他就行了，不要騙我們這些普通市民。你真是以為大媽灑這麼蠢？大媽灑借個名字給你洗了騙別人，大家齊找街外錢，一上市就走格不透了。 林毓華你真是你有沒有買股票的我沒有的但我知道這些大額或優先好像有禁售期的是吧起來可以賣的嗎什麼到期就馬上賣就到期了就不是有的有些人靜靜賣了我賣了才賣期貨都行你信嘛賣給你還有誰夠膽動這些大馬薩 香港地有錢花得鬼推磨你都說香港有規有矩現在沒有了你去天星碼頭看看有沒有為什麼整個天星碼頭被人包了政府為什麼不執法為什麼又沒有人去投訴那些是裝置藝術來的大巴你真的你知不知道尖沙咀有兩個藝術館你知不知道我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去投訴其實現在很簡單如果有人看不過眼 在天星碼頭走去跟警察說喂這些人在阻街這些人在破壞了公物麻煩你執法如果不執法去警察投訴科投訴這條計劃可以送給亞洲電視不過他們不會做的做真人show難道胡欣威會下街去做這個裝置藝術得比較厲害胡欣威只懂得叫人去 天橋底起樓的現在工程師學會會長出來說不能建樓曾鈺誠那時候展報你記得的拉布那時候他曾經說過他是有例可援的他參考了外國的例子其實他到今天為止交不交出來都交不到 根本就沒有誠信我又不明白有些人很喜歡曾鈺誠那你立法會又有法律顧問他又不會去 challenge 這個主席嗎不行的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是為主席服務的為主席服務還是為議會服務為市民服務主席是CEO 這個周玉成就是這樣的人你不是你人不明白因為人經常是奴隸心態賊打劫你打劫完你整身剝了光珠之後就在你銀包拿了100元給你就說你拿去搭車那你就走一步警察那時候就說我給賊老套不過賊挺好人的他臨走給了100元給我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接著你就叫賊你給我一個電話我都可以打個電話找人來車我接著他又跟警察說或者跟記者說其實賊都挺好人的他搶我電話我問他說可不可以給我打個電話回家他又借給我打他還幫我撥了號碼喂香港人就是這樣你真的看到曾鈺誠的人你知道是共產黨員你知道他是壞人但只要說兩句好話 你就相信他了這些就叫香港人香港人真的很好我經常都覺得香港人是很容易管的但你說連香港這麼好的順民 都管唔到嘅。咁你諗下呢個梁振英係咩料啊？就係、是、三個字囉，冇料到。 嗯。 啊，就咁簡單嘅啫。 咁而家國家領導人出嚟好似撐佢咁，咁會唔會多一成兩成嘅人？ 怎樣 有不同的想法啦。 怎樣啊？很簡單的啦、啊、我們都有聽眾啦、啊、我們 D100 的聽眾已經很高質素的啦、 啊、 我們都有聽眾在我們 Facebook 說、啊、最好就取消自由行和取消一日多行嘛、啊、如果梁振英做到取消自由行和取消一日多行呢、嗯、他的民望又升的啦、 啊、 跟著可以23條立法的啦，你看到今天你就令人害怕，你有沒 有沒有看到 哪樣 大官還是文匯說了、 啊、 你叫人去佔領中環啊、 嗯、 等於犯法的了已經、 嗯哎、有篇這樣的文章、啊、 你拿去看看行不 行，等於 犯法的了， 還有一個法律的 有法可依的、啊、就是講回第23條、啊 嗯、 所以我告訴你，如果將來呢、啊、這個宋小莊今天在大公文匯寫了一篇東西、 嗯嗯、 如果23條立了法呢、 嗯， 呢、這、一个叫做咩名啊？戴耀廷就唔使讲噶啦， 即系拉定啦， 拉咗啦，已经唔需要手令，又唔可以秘密审讯，又可以拘留超过48小时，又可以唔俾你有律师辩论。跟住你李柱铭第二个俾人拉啊，你做唔到第一个，你做到第二个李柱铭，你走出嚟咁啊白虎。啊、你自己就排第一喺大律师嗰个名册度，跟住就话钉我牌啦。啊！你唔拉我，我啊真系啊，我死唔闭眼啊，拉埋你咯。跟住你嗰啲小班啊，访问呢个咁嘅戴耀廷啊，累我哋封埋个台添啊。所以你话如果我哋容许梁振英就23条立法嘅话咧，咁啊可果玩完噶啦，你都唔使听收音机，乜嘢都唔使做。 嗯， 佢中意几时封你，几时封你。 嗯， 你揸住一沓嘢啊，都可能系证据嚟噶。 哦，系啊，23条。即系通过嘅时候咧，管有呢啲咁样嘅煽动啊，乜乜物物啊，咁样啊，死硬啊，又系吓。 啊，咁啊讲完咯，咁你支唔支持梁振英咯？嗱、啊，如果梁振英话好啊，我听日取消自由行，我听日咧就取消埋一日多行，咁佢啲民望又升噶咯。嗱、啊，我哋啲老友记又拍烂手掌噶咯。啊，喂，香港有法律噶，香港一个自由港嚟嘅，吓、啊。Okay, 你不如话取消大陆、 嗯、 其实呢我一路都争取紧一样嘢呢，就是就住每日呢、嗯、哇要听新闻。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早由北京转往天津，他会到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和天津市文化中心参观，中午同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等领导人会面。梁振英下午就会到天津市的港资工厂参观，并同一些在天津的港人见面，傍晚坐高铁返回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日到访同到访中国的美国财长杰克劳会晤。新华社报道这项消息时指出，这次将会是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位会见的外国高级官员，亦都是杰克劳出任美国财长后首个重要访问行程，显示中美关系重要性。除了习近平之外，杰克劳亦都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少史同财长柳继伟会晤，预料杰克劳同中方将会讨论网络安全、汇价和市场开放等重点议题。欧元区财长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塞浦路斯征收存款税的问题。会后声明表示，征税是一次过措施，小存户应该受到保护。塞浦路斯国会押后去到星期二先开会讨论政府提出的银行存款税。报道引述消息说，新建议是存款25,000欧元以下的存户无需缴交新税，10万欧元以下的税率可能减低，但是拥有10万欧元以上的存户税率可能增至15%。在贴方面， 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东部水域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左右，预测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雾，初时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和沿岸有雾，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2，呢分钟系继续嘅话通眼，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依然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冇乜点变嘅。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过咗后边嘅海景大厦都几远噶啦吓。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齐齐要拣风啊吓。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啊，冇错，咁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仍然都系车多。铺满一阵长长嘅车龙噶吓，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新界区咧吓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去到格田村，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排翻到小沥源噶吓，唉头先啊提到呢个天星码头嗰啲爱港力 banner， 哇真系几恐怖噶，日前啊行过啊，喂我仲以为天星码头举行大装修添啊，条条柱又围住晒，包到木乃伊咁。喂，大佬啊，我明白你嘅任务系咪啊？啊，唔使讲啦，追击法轮功嘅政治任务嘛，呢、这个大家都明噶啦。喂，大佬你唔好包到咁啦，嗰啲外国游客全部停低。喂，咩事？咩事？究竟咩事？啊，小弟啲英文又唔好啊，唔系啊，但系揾个几个旅游大使啊，企喺度解释下，因为嗰啲柱咧吓、啊、有个历史任务，咦、啊，系啊系啊，要进行呢个历史保密都唔定啊吓。唉、啊，占领中环有罪，占领天星冇罪。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啦。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唔好，唔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嘅表现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嘅负面情绪同埋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嘅方法。留意3月28号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开心快活人啦！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3月18到24号，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全场10蚊，本本10蚊，请多多支持，请自备购物袋，扫货、扫书、扫仓，多谢多谢。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都要有个机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咧，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似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7，我哋电话是1835 1138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聊聊天。剛才你說的那篇大公報那篇叫做《專欄》的名字叫做《沈思明辯》，這位是宋小莊的簽署的文章，很長，下面寫明自己是一個法學的博士。他說最後尾那段這樣說，不管香港特區是否已經成為示威行之都，香港市民均当牢记《基本法》第42条，关于遵守香港特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这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不管号召不遵守的是什么人，同你讲核心价值啊，大班。 核心价值就话咧，香港有法律啊嘛，咁你叫人占领中环系犯法噶嘛，咁而家人哋就话系啊，咁而家公民抗命啊嘛，公民抗命你咪拉我咯，咁但系而家话港押都拉啊嘛，而家未做啊，大佬，谂都唔得啊，所以点解呢一个咁嘅邓引波，邓引咩？ 光 ，要人交代。要人交代思想过程，而家佢就要你交代嘛。咩占领中环？你嘅思想过程就系你要犯法啦嘛。你谂下要犯法就拉噶啦。林德华就咁简单，所以你千祈唔好行入啲唱片铺。你成日最中意买影碟啊嗰啲嘢。你望住影碟想攞咗佢嗰时咧，你已经犯法噶啦。 想攞？喂，我未出门口。 喂，你有谂过咧？最好唔使钱，如果啲嘢碟唔使钱， 我 点会买啦？ 唔使钱，我就唔使去。对去嗰个系影音铺啦，咪上电脑下载啦，大班教我噶系嘛啊！ 我唔识下载，我去买嘅，我去深圳买嘅。嗱， 你去新影音店睇， 唔系、你有少少谂下，如果唔使钱攞咗去咧，我就会买啦，咁都唔得。 几廿岁人啊， 你嘅思想过程话谂， 我哋十几岁就可能有啲 想偷贪心啊！我意思话你谂嘅时候咧，过程啊。你又谂啊？如果唔使钱，我都会要嘅呢只碟咁鬼烂， 系嘛？ 啊呢套戏 咁鬼烂， 咁已经烂 又唔好阻住，阻住地方啦。 即系唔使钱啊！你睇到个价钱牌之后啊，譬如你睇个靓表，哇，百几万，有冇搞错？10蚊我要，咁你已经犯法噶啦。啊，林彪话，即系你个思想过程里面有谂过偷啦，啊，有谂过将人哋嗰个价钱牌换咗佢啦， 系 啊，有谂过咧不劳而获咧都系犯法。 呢度个小班倾下吓，即系咪有犯咗咩？ 唔系根据呢个唔系小班，根据呢个宋小庄讲。你睇翻今日啲报纸咧，你睇到《文汇报》呢个黎嗱呢个黎智珍又好嘢噶。佢嘅标题咧，其实已经唔系第一次写噶啦。就 系 话咧，施永远杀官同反对派占领港台，相互配合，即系话呢个施永远咧求爱不遂。即系话佢咧。因为升不到官，做不到 D 二，所以呢就走出来呢大嗌大叫。咁啊，同明报今日 咁多同事跟佢癫咧，又真系啊！ 同明报今日嘅李先知，所以有好多人唔同佢癫噶。包括多口仔在内。所以今日咧，李先知咧配合佢噶。我谂配合佢点咧？港台风波有下文。邓引光同阿施永远有望对质。他就收到啲流料咧，就系话呢个邓引光话你唔使惊，立法会唔俾特权你，施永远你唔讲嘢嘛，我而家保证我唔告你。喂，到你呢个咁嘅邓引光话事，咁样告唔告人？如果施永远去到立法会，佢发表咗一啲，如除非系净系对你邓引光有诽谤性嘅言论嘅， 哇！啲惊天动地啊！ 咁你仲有权话我唔告你？但系如果去到立法会讲咗啲嘢违反咗佢嘅公务员守则嘅，讲咗其他嘅嘢，犯咗触犯咗法例嘅，或者诽谤咗其他人，你邓引光有权话我唔告你就唔告你，邓引光系皇帝嚟噶。喂，你咪睇到呢种心态咯，跟住睇到明报呢样嘢，就话邓引光前言不对后语。整篇文咧就喺度，唔系话邓引光啊，话施永远。 施永远， 喂，你咪睇到呢个明报同文汇报系冇分别噶，我话俾你听。有个古仔咁嘅，我又系听嗰日听噶啦，所以听 D 一百咧好多嘢学噶。你听吴明林咧，双目成林咧，唔知系话应该，又唔知系李锦雄嗰阵佢讲啦，讲言论自由嘅，讲当年纳粹德国嗰阵时咧。就有个即系同而家我哋中央嘅政府一样啦，有个统战局部嘅，有个新闻局嘅，所有啲总编辑要开会嘅，每晚坐埋一齐，决定写咩做头条，大家就根据嗰个决定咧去写嘅。OK， 我現在懷疑香港寫社論這班人這班糧粉報這班喉舌報晚上坐在一起就算不是坐在一起都打電話你明天動鄧忍光你幫我鄧忍光動這個防疫律師你寫什麼我寫什麼派單香港有的以前都不過不是這樣香港以前的老總因為報館在北角就一起去喝茶 喝茶大家交換宵夜大家交換料沒有分別的你看到這些同一鼻孔出氣你如果告訴你這份不是文匯如果你告訴別人這份不是文匯你又可能以為他是明報現在開始混淆了所以你這些人還說去看明報的人就白癡如果你認為他是 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我們新聞上徵的又或者你以為它是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而你看它對不起你錯還有現在最慘的學校全部都扔了明報它是學校版的現在已經是明報通過明報其實已經走入學校進行初級洗腦以前星島是有很多校的 另外還有南華早報都是的現在說的洗腦我們說的洗腦現在就在洗這些小學生這些中學生腦明報所以我告訴你是很突然驚的這些事我講給你聽講完我正話說我爭取什麼其實我一路都覺得特區政府應該爭取一樣東西就說那100-150個名額每日移民來香港你記得我們在風波裡面講了很多次我們應該由我們決定我們給什麼人來移民如果是申請家庭團聚的香港申請等於你有加拿大你有親戚要申請你有一家團聚你在加拿大入紙申請移民官然後就才批你如果香港我們有權決定那150個移民很簡單家庭團聚的你都要在香港申請你申請你的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你才能申請你根據香港法例你申請了之後是主要聯絡當地的公安或者有關當局去審核資料沒有東西證明這個是林毓華的孫 或者是林毓華的兒子或者是林毓華的姐姐妹他就決定給不給你來我們香港沒有這種審批權的申請的家庭罪都要在內地申請的就變成被動的你明明變成被動不是主動你一家庭罪你是要來香港的主動權在香港那個過程又是這些安排有一個利益的輸送水位來的那些是水位還水位還有 我有餘的名額我不是用來給一些我認為適合來香港居住對香港經濟對香港有貢獻的人我就給他移民來這是應該在香港審批如果梁振英這麼厲害就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你爭取了這150個名額每日由我們香港的入境處審批那你就叫做做了事了 如果不是含納廢話但是就不會有這麼花錢為什麼中央政府要控制這個審批權呢第一就是看見這個主權第二要有水運我們貪污的還有一件事他可以喜歡擺人來香港他要拿那些名額我們高官我們國家領導人元老那些家人全部在香港隱名埋姓的就是通過這個渠道來香港的就是這樣所以你以為要拿香港的法庭那裡控告法官就被法官指著罵有啊<笑> 有個元老他兒子在香港高幹子弟上到法庭跟你公司有關的那個人多兇法官說你有沒有搞錯這個香港法庭所以你不是看到這個制度本身有個漏洞你明白嗎漏洞就是在那個審批權那裡接著你自由行那些老實說自由行真的沙士之後 香港是靠自由行復甦的市面，起碼是市面。現在香港也是一個旅遊中心，香港的成功也應該讓我們內地同胞可以看到、體會到，這是好事。但我們是否可以容納那麼多人呢？很簡單，就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設施，因為一年有5000萬人來，我們的交通 我們有沒有地方安排他們住，有沒有地方吃東西，這些全部要評估過。所以如果去到5000萬的話，人次，每天30萬，平均計30人，每人留3人，如果留兩天就更多人，如果留一天就更多人，我當他留3天都30萬人。你不是要這些人有一個居住證明才讓他們來。 如果他沒有居住證明的，他來到香港訓練，真的去扎營嗎？ 扎營都不要緊，我是背包客，我已經訂了一些營地了。你什麼都是等於你現在雙飛，現在是有這樣的實施的，要先給香港人先用那些位置。你當日雙飛也是這樣，你沒有訂到床位。 或者事前沒有做檢查，你就不准來香港生仔。如果你來香港旅行都一樣，你沒有雙飛那些，如果你醫院沒有床位，我不准你來生仔。你遊客來香港，你沒有地方睡，為什麼要讓你來？你現在是我試過，我不知道，最近我不知道，我講這個舊物，我的經驗就是我幾年前去俄羅斯，他們訂了酒店，要出Visa給我的。 我去越南都是這樣的，都是要交到酒店證明 他才出Visa給你的。 那為什麼我們香港不可以這樣做呢？那就解決了問題了。香港會進步，不用那麼繁複。那人來香港就睡街，睡旅遊車，那麼簡單，就是這樣，睡街就來到。我們現在有電話，我們電話旁邊有西雅圖，梁先生在西雅圖。 西雅圖的天空，梁先生早晨。早晨，早晨，大班。 梁先生今天西雅圖的天空，是不是藍天白雲？好清， 好正，現在。真是不要恨死我們了。好舒服，今天有沒有下雨？早上下完雨，下午出太陽，好舒服。去完草地上，搞完隔草地。好舒服，好像說6至7度左右，是吧？ 現在十幾度，暖一點，今天暖一點，昨天六至七度，好像六至七度。是啊，昨天就冷了，昨天就。是，那你真是開心啊，為什麼打來做什麼？打來拿警陣慶，即是說我們香港會煙瘴氣。這個他們不是有烏煙瘴氣啊，他們是計條數下來，他們來選舉的。來選舉，OK。很多事情做的，他們有政治任務的。你自己喜歡擺哪裡，就擺哪裡，跟著每次選舉你計一下條數，所以你計到條數。 為什麼他們每次選舉他們但他沒有住滿7年呢他不可以投票的你計算一下票數由97年到現在多少人我們說之前的你沒有的如果成為永久居民到要普選就等到他計算票數了如果你計算一下劉亮150人一天我不問劉亮說問你一年是多少人 54,000多，你真係考起我喎，真係考你大佬，你嗱你衰咧，我知道大班你會問，我計咗啦，我已經。你唔計定條數咧，你就講嘢。有一年我就唔知啊，總之54,700，一年咧就5萬啦，當佢由97到而家。 其實你講97都唔啱嘅。你計7年咯，嗱你計7年開始。其實你應該由84年，你應該由84年開始計起嘅，就講當年咧討論咧97年要交回香港。 咁你由84年開始計，係咯，咁咪就。咁你84年開始呢就94,04,14,14呢就等於30年,去到17呢就31,4567就係34年啊。34年乘5萬係幾多啊？林一華。 啊，咁就勁咯，真係。 34年。 34×54,000。 差不多200万人咯。 180几万人。 你就是，所以你就是那些不用计数机不懂计数，你问我问200万人咯。200万人里面 呢，你看看香港，如果你200万人 里面呢，做了选民的，你当他有一半是好人啦，即是我的好人意思。 你不要理解有一半。 我一定要当一半的，一半受了我们即是耳言目睹，即是听得风波多啊，看得苹果多啊，看得信报多啊，那些人呢， 咁 有一半感染咗啦。 喂， 阿哥啊，有一半啊，我啱啱想讲话有一半都100万人啊。香港选民系得300万嘅咋。咁啊，即 系 有一半，即系三分一呢，一定系贴票嚟㗎啦，即系。 咪就系囉。所以咪就係話佢哋貼票點解每年每次選舉佢哋啲貼票咁準啊？計條數，因為佢哋安排啲人住嗰度就住嗰度住嗰度。 哇！你個西雅圖啲天空咧，雖然就係、是、即係藍天白雲，天高氣爽，但係你都係有陰雲密布啊！你個頭上面都係。 我不嬲，我都陰雲密布 咁多咁多陰謀論嘅你，你話你去咗西雅圖幾耐啊？ 呢個唔係陰謀論，你計，如果唔係佢哋點會計條數計得咁準啊？每次選舉， 你去咗西雅圖幾耐啊？哥？ 哇！十几年啦， 即系你97年去嘅。 我大学毕业就嚟喺呢度做嘢啦。 你喺香港毕业，喺内边喺大学喺美国。 喺美国毕业嘅，喺美国毕业。 我哋啊够运啦，而家毕咗业啊，净系准留一年嘅咋。 即系一年搵唔到嘢就要翻嚟啦，系嘛？ 一年你赶你走啦。 系啊，而家搵唔到啊，好多朋友都搵唔到嘢做，佢哋。 仲有搵到嘢做啊！你去攞 visa， 佢都唔俾你啊。 嗯嗯。 一定要走啊！ 仲有大巴，仲有讲，讲一讲就系话。其实呢，你哋啲工程部嗰啲人呢，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哋呢，即係唔好教我，教香港啲人呢， 嗯， 即係 share 咗嗰个 WiFi 出嚟俾人哋听嗰个 D100 囉，係。 嗯。 係呀，即係 share 將个 WiFi 有个 channel， 即係將个 router 嘅 channel 整出嚟俾 open 出嚟俾人哋听，淨係我嚟听到 D100， 但係就做入唔到人哋嗰、那个个 server 入面嘅。 嗯。 得嘅咩？ 咁样你咪个 coverage 咪可以大啲囉，係。 嗯嗯。 得噶啦， 即系我要问下你工程部啲人啦，即系我将我个 理论上系可以噶，大班即系好似咧，点解啲人 BT 咁劲咧？就系越多人上去 BT 咧，就越劲，因为串连咗啊嘛，系啦， 好似套包， 即系类似咁样， 系啦，类似啲咩嘢， 即系 open 个 SSID 就系叫 D100， 跟住全部人一听就即系一入去 SSID 去到嗰个 D100 SSID， 个个都 我啲未倾下，大班你吓， 喂呢样掂啊，呢样你可以， 我开咗我隔篱屋边阿婆都可以听到啊嘛，系。 咁你阿婆就可以用嗰个 WiFi 嘅。係用嗰个三 G 囉，隔篱屋个阿婆用到三 G 囉，咪就係。 嘩，你咁醒㗎，你係咪做 IT 㗎？ 係，我唔係读 IT 㗎，我都想读 IT 啊。 喂，咁你真係真係做咩呀？ 我做建筑㗎。 喔，咁好啊，好唔好捞嚟㗎？ 而家冇咁好捞嚟㗎。 有冇好捞啊？ 啲楼房好似好返啲嘅事啊。 係楼房好返好多，抢即係我呢家呢区抢楼抢到。 你住喺边个区啊？我就啱想问你住喺边度啊？ 我想住喺 Bellevue 啊，喺西雅图隔篱啊。 Bellevue 我知，我 Bellevue 就你喺温哥华揸车去，先到 Bellevue 先到西雅图噶嘛，系嘛？ 唔系， 因为过咗西雅图， 九龙香港咁样嘅，一左一右咁样啦，你计一左一右啦，一个东一个西啦。 嗰度海边啲屋好鬼靓噶， 好靓好靓。不过你喺香港，你求其一个单位买咗一个单位过嚟呢度，随时买到海边屋噶啦。 你有冇去过以前啊？张五常个龙苑啊？ 冇啊， 好威靓个龙苑， 嗰间酒店，嗰间酒楼， 系啊， 哎呀，嗰度啊，我朋友食咗嗰啲鲜虾特鲜鱼啊，大佬， 唔系，我唔讲食嘢，我睇下景啊，我整得好靓噶，我嗰阵时我哋我做 杂志 嗰时咧， OK 啊，食嘢， 我搵人去影过晒啲相噶，啊，好靓噶， 食嘢麻麻，但系个景几靓嘅系， 个景系好靓噶，个装修都好靓噶， 系啊。 啊！不过而家唔知啊，因为张常好耐冇翻去啦，教授唔知有冇失收。 佢点咁翻嚟啊，大佬啊！我拉佢，搵紧佢间铺噶，我想搵佢间卖假嘢铺噶，系嗰间假嘢嗰间。 嗰啲冇咗啦，唔使搵啦，系。 我想搵佢嘅，系睇下佢卖啲咩假货嘅啫，喺度。 好啦，而家仲有咩？你喺度挖苦啊，教授啊！你明知系我老友啊，算啦，清先啲啦，系。 好啦，多谢你啊，老两啊，你 好 啊， 多谢你，谂下嗰个 ICO， 唔系谂下嗰个 WiFi， 即系攞个 WiFi 出嚟就同我就我嚟俾一啲老人家我嚟 share 佢，咁佢有部 share 唔系净系俾老人家，总之隔篱屋总之俾人哋一 即系俾嗰啲冇 WiFi 嗰啲人啦，如果有部 Internet Radio 咧，佢就可以上网啦。 个问题就系个 security 嘅问题，即系搵到 security 嘅问题，你知道而家大把黑客咧， 好难惊嘅，即系如果我俾咗 WiFi 你，我惊你入咗我嗰度啊嘛。 是啦，即是你看看怎样可以只是给得给出就不给入咯，是。 好啊好啊，试下，而家香港政府是这样的，而家啲政府总部呢是入给出不给入的，入不到去我哋。 是啊，就是想下想下呢个咯，就是想 好啊，唔该老两啊。好啦拜拜。 大班你嘅时候温哥话嗰个是 English Bay 个餐厅都啲景都唔错。 唉，而家嗰啲有冇租交啊？ 又话签咗十年租约嘅，又话 冇租交，我走咗啦嗰个。喂，嗱，讲翻嗰度真系佢提出嗰样嘢咧，你话如果由八四年开始商讨股主权回归，每年有50,000人移民嚟香港嘅，即系攞单程证嚟香港嘅咧，去到今日咧已经有成200,000人啦。是吧 好劲的是啊。 咁200,000人呢 班有好多人嚟呢都是因为唔高兴唔 咁我哋 中意。所以你起码我哋唔 系 最少要打个7折啦嘛。 5折啦我自己。 5折 ,ok,ok, 咁少咗一半。 是。 喂起码即係佢会中咗即係呢啲叫直入。 是。 直入选民都有起码100万。 有。 咁我再唔啱呢再保守啲100再减半都50。好得人驚㗎。咁所以咪话俾你听咯，香港咧就一定咧迟早 经已俾人渗透咗啦，系嘛？ 唔系渗透咧，我哋我哋伟大祖国啲同胞嚟嘅， 自己人嚟嘅， 溺于水，即系你只可以话被边缘化香港人，香港人嘅文化，香港人嘅价值观，被边缘化咯， 被冲击。 咁你而家咧就要开始咧要学内地人咯，你要学内地人咧，咁你要有佢哋啲价值观咯。占领中环就大逆不道，呢个香港电台台长，呢个咁嘅邓引光做得好， 大班，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邓引光做得好啊？你知唔知邓引光点解做得好啊？好啦，我哋今日揾咗个友打电话嚟嘅，佢唔敢打你，收尾，咁啊证明一样嘢，啲人怕咗我咧，咩即系证明一样嘢咧？我哋呢个系照妖镜嚟嘅，即系佢哋可以嗱，你可以听收音机嘅，作为一个传媒嘅消费者嘅。如果呢啲人选择打去商台、打去港台、打去呢度嗰度都唔打嚟 D 一百嘅话咧，即系佢怕咗我哋。咁点解要怕我哋咧？就系因为惊我喺呢度咧会讲嘅真话，会被逼讲嘅真话。 嗱，我哋咧就俾好多空间去讲嘢啊嘛，你又用盘问式噶，你又真系啊！ 嗰啲系查嘢，你知唔知喺嗰度喺电台点讲咧？好似喺香港电台添啊，仲系。 系。 佢话因为邓引光做咗台长之后咧，对政府嘅抨击系减少咗好多啊。即系证明佢掂。所以咧就支持邓引光咧。就继续做香港电台嘅台长、广播处长。 使唔使做到死啊？ 佢都好大镬噶，做得太好可能真系好难揾到第二个噶。好啦，我哋而家又要报交通啦，阿通系咪冇塞车唔使报交通啊？ 有 我想同你研究下，而家未够钟去研究下呢个问题啊，系咪你嘅工作态度咧？就系、是、如果你做消防员，如果冇今日冇 指示， 冇火警嘅就唔使翻工啦。 梗唔会啦， 如果做警察，今日冇打劫就唔使行必啦。 梗唔系啦。 喂，冇交通，好似我今朝问你，你好似话冇塞车就唔使冇交通。 哇，唔系，你误会咗个意思啦。一阵子同你商讨啦，呢个就配合好多嘅问题噶。唉、哎，真系咪后讲方便啲？唉、哎，真系。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分工时间早上9:30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冇塞车唔使报交通，唔使惊吓，呢分钟一定系塞车咧，繁忙时间啦嘛，系咪？好，咁啊讲到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依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止。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唉，龙尾咧就排翻呢个芜湖街噶吓，咁啊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咁啊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吓。好啦好啦，咁啊西雅图听众啊梁生就话，唉，香港选民啊第日更加强劲啊，唉，因为越嚟越多铁脚啊。铁脚铁票啊聚在一起，唉，咁啊将来什么普选门槛，唉都唔使倾啦，系嘛？唉，阿爷要乜嘢就制造咩选民出嚟，冇问题，好易倾嘅咋？唉，真系好羡慕外国生活啊！冇钱冇计啦，系嘛？如果唔系一早我都走咗嗰边啦。而家咪政府呢、这个咩政府啦吓？唉，正所谓番薯跌落风炉，真系该会啊吓！好啦好啦。咁有个天气报告提一提大家㗎，咁现时温度呢就25度，咁相对湿度呢就86%，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啊20至60，咁属于轻微至到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部分地区有雾，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嘅温暖潮湿及沿岸亦都有雾噶，咁随后一两日天气咧开始又稍凉翻，咁老人家注意啦，着翻件风褛，着翻件外套出街啦，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一百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系啦，九点钟嗰个 D 一百啊，唔记得读，而家补翻啦吓。德叔话有 D 一百大声台，我哋永冇痴呆，令希望咧海琪早日回归，重新出发。香港猫咪俱乐部，救救生命，救救地球，动物绝育，尊重生命，众生平等，好心有好报，支持 D 一百。张小姐话咧，祝 Vivian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撑 D 一百，香港有真普选，言论自由。好啦 ，Henry Chan 就话咧，公道啲讲，海琪的确系好专业，系香港广播界人才，所以支持海琪回来 D 一百。周慧雄话海琪，请回来 D 一百吧，大家都好支持你噶。两百，海琪话你回家啦，我两百好挂住你啊。好啦，呢个就系今日嘅 D 一百。 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要以国家和香港、澳门整体利益为重。 都要有个机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咧，即系我哋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似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啊，有单特别消息要讲下，就系两分钟之前咧，就系有位系网上嘅朋友就留低咁嘅信息，佢话荃湾葵涌健全街嗰度咧反咗货柜，注意下嗰边交通，唔好转入去。咁我哋请阿通咧留意一下啦，真系啊。 咁啊，通嘅唔知嘅通，即系通吞搏啦。 咁呢个系两分钟前嘅事，阿佢入咗直播室啊嘛，大班。 咁啊，我哋呢个听众唔会系即时讲俾你听噶嘛。咁啊，两分钟去报啫。咁呢样嘢可能发生咗好耐噶啦， 系嘛？ 即系有一段时间噶嘛。 嗯。 啊，所以你话如果人哋靠我哋 D 一百听交通嘅，咁而家咪甩通甩。甩碌啊！所以通咧就要负责，即系我哋呢就亲疏冇别嘅，系唔啱就唔啱啊！真系唔好意思，而家本人仅代表 D 一百向啊驾驶人士道歉，因为正话如果听咗通讲冇听到呢个特别消息嘅时候咧， 架 车啱啱驶到入去咧，就而家讲紧十几个字粗口闹紧阿通噶啦，啊咁而家咧就本人咧仅代阿通咧就致歉。啊！不过唔紧要，我已经扣人工噶啦。 喂，大班网上咧有一个几精彩嘅网站，叫做《旧日街景》、《旧日足迹》、 《 旧日香港街景研究室》。嗱，佢又用英文写，好精彩。佢话所有嘅系图像啊、录像啊，吓、啊、都系咧系作为一个教育嘅用途噶。所有呢啲咁嘅图像啊，同埋呢啲咁嘅录像嘅片段咧，都系属于嗰个系拥有人嘅版权同埋佢哋嘅财产。啊，几好啊！呢、這个就系、是。网上嘅分享精神就咁样，就系、是、唔会话嗰啲系属于自己嘅吓，呢个一个分享嘅世界吓。 咁有听众就话咧，啲人唔系怕咗你，其实睇你唔起，因为你唔系主流电台，呢个叫天凡谈谈天佛谈天辉， 系 谈天辉， 系 咁啊，讲得一半一半啱，一半唔啱啦。嗱，即系如果我哋系主流电台嘅，咁有啲人咧就即系有啲嘢咧，啲机构啊嗰啲就一定要打电话嚟回应嘅。咁而家有个借口就话你网台，咁就啊，即系就唔需要咧回应你。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怕咗你，咁乘机就失赖，系两样加埋嘅。 网台都系台啊。 咁有一样嘢咧就叫做龙游浅水遭虾戏，虎入平阳就被犬欺。咁啊，佢叫我哋忍下。咁啊，我哋都系忍嘅。咁但系问题唔系呢个问题嘅问题，最紧要就话我哋啲听众最紧要话到俾人听。 嗯， 我哋真系有人听嘅。其实我啲数字而家好靓嘅。 系， 而家已经系全世界最多人听嘅 广东话台啊， 唔系全世界所有台嘅。如果讲、如果系一个电台啊， 系， 即系我哋系一个电台嚟嘅。 嗱、 美国有啲有规模嘅网台咧， 系。 主要是播音乐的、 是 没有内容的。我们是作为一个电台通过互联网广播呢、一个电台就是将来我们开了四个台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广播呢我们的规模已经是全世界的首屈一指。还有、我们的人数、即是我都不怕商业秘密都不怕告诉人家、现在接近十万大关、即是每日在任何时间、都接近有十万人听我们的。 同埋呢啲系一个高质素嘅听众嚟噶噃吓。 嗱，仲有一样嘢咧，林郑月娥咧曾经咧同一啲啊建制派中人讲嘅就系你叫大班照下镜啦。今时唔同往日啦。 哦， 你仲好似以前咁有影响力咩？我咩？ 今时今日啲影响力系唔系净喺香港？ 好似个咩字拖到好长添嘅。 哦， 你叫佢大班，你叫佢仲系以前咩？ 咁我咪又系喐福佢一句咯，你记唔记得嗰个仔叶头树点讲啊？吓，你放长双眼睇啦，吓， 唔系我哋最紧啲听众系做咩咧？其实就系真系咧，做一帮我哋做一样嘢，好容易嘅啫。嗱，譬如我哋琴日话，好似你哋要批评阿曾志华咁， 系， 咁你唔好净喺我哋呢度批评噶嘛， 系， 嗱，你要好似马英国大律师咁， 系。 我啲听众自发 系要跨平台 写信， 系 写电邮、打电话去呢个大律师公会投诉，咁佢先知道，哇乜无端端，好似我哋唔觉唔觉，点解会有咁多人即系喐阿马英国嘅？咁佢就会寻根究底， 系 前因后果就，咦，哦大班，我 D 一百嗰啲人撩起嘅，嗱，好似我哋有一班同 昨天大家聽了這個劉俊濤的剪影的名帶聽了就會被大家聽由頭聽一次前因後果如果大家打電話去明報寫信去明報寫信去明報告訴你我不滿意你明報劉俊濤昨天就著嚴媽媽吳敏華的處理手法認為你有失公信力全部寫了是D100的聽眾 那是行的,那是證明我們有影響力的,所以慢慢來,他說去年就說明報他拒絕訂購,去年已經做了人家。不對,我們沒有訂,我們去年都開始說明報不行,選舉已經成了知名報,明報就是影響了一班知識分子,一班中產,以為為了轉變而支持梁振英令到民望高企,現在就後悔了,你知不知道以前選舉的時候,很多人走出來,我支持梁振英的,你知不知道現在梁振英選了出來之後,你試試現在立刻問問你左鄰右里? 問問你曾幾何時言猶在耳你記得他曾經說過支持梁振英那些人包括一些糧粉我就問他們他們現在不說的你明不明白因為大家都知道有良知你明不明白人呢他自然看到梁振英做了不夠一年他將香港的破壞力大過董建華的八萬五他破壞了我們的核心價值他將香港那種核心價值我們的法治、人權、自由去陷藍蠶食再加上他有個吹水鵝在他身邊還有一個叫高永文、高文望這些人就助紂為虐整班人再加上傳媒再加上現在還有文有文鬥、武有武鬥就跟你鬥買了你的傳媒控制了你的言論 這些就叫民鬥武鬥在立法會你看到的那些鍾樹根、蔣麗雲這些就跟你武鬥還有馬英國這些就在立法會跟你鬥在民間天星碼頭銅鑼灣司徒拔道黃大仙 那個落馬洲你不是看到你法輪功嘛香港政府動你不到嘛我們動你愛港力是吧真的喂你城市論壇以前維園阿伯惡嘛你維園阿伯惡得過那些愛港力喂你有沒有試過香港電台是抵鬧的謝志峰這些是抵鬧的施永遠都是抵鬧的我告訴你我們幫他是為了幫言論自由為什麼當你維園阿伯我現在同情維園阿伯 這些就比較單純一點,這些就比工聯會洗腦,這些是工聯會的支持者來的 你點解要訪問這些人去有什麼價值呢？如果你不讓他維園阿伯訪問一下，這件事我是很滿意的，所以香港電台整個機構是爛的，你知不知道？就這麼簡單，不是要撐香港電台，香港電台不值錢的，一次就一次錯過了獨立的機會，你真任權給50億你，叫你搬去將軍澳，幫你搞一個endowment fund，一個基金，獨立了成為一個公營廣播，你們有為了自己的驚死，沒有完做。 他不是經自己沒有，他要將公務員的勢力繼續維持下去，就不停反對錯過一次又一次機會，香港電台獨立，這個就是香港電台的這一班人千古罪人，香港為什麼沒有公營廣播的原因，將來你告訴子女，就是因為有香港電台這一班人，就是有這一班撐香港電台的人，不知所謂，不過不要緊。 我和摩斯和我們一班同事決定打造D100，D100成為全世界華人的獨立媒體，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這就是我的理想，就這麼簡單。你靠香港電台的人怎麼做到事，有什麼可以做得到香港電台，這班公務員來的，這班人是怎樣呢？ 身高良準，一班內不中都有萬工出了些細貨，身高良準，福利好，沒事做，沒事管，沒網管，還有鐵飯碗，有，現在引過了管，身高良準，鐵飯碗，沒網管，沒事做。 就是香港電台那些在做事的人，很簡單的，你好像他的工會領袖白髮魔女，他做一電視台監製，每個星期是做一個半個小時的警訊，那還有其他行政工作做？那七皮野人工，我們這裡第一沒有人有七皮野人工，好像第二，阿通啊， 什麼都要做，壞到連保鏢都做了，你想想有什麼可能，你明白一件事，有時這些說到香港電台你就生氣，還好意思出來，這個多口仔還好意思說，你為什麼要你曾蔭權，為什麼要我們賽馬，為什麼要我們金曲，為什麼要我們什麼，當然不動你，你公營廣播來的，大哥。 還有你給號碼不對，一直在亂說，你上個星期叫人買股票，今個星期輸到人眼淡淡，誰要賠錢呢？你聽回香港電台一桶金，你聽回那些石老師那些，聽回前個星期或者上個星期十日前有沒有叫人買股票，有沒有給號碼，這兩天是不是輸了媽都不認得？ 這些是不是公營廣播電台應該做的你不是啊，錄叔錄叔是賺錢的嘛，還說自己是獨立股評人，這傢伙騙陳品貴的嘛，他賺錢嘛，不是最近騙了人來去買店鋪，就被人追，上法庭說自己是專家，被法官問你認識什麼，喂大哥，你不是，商台可以做這些事，新城鄉樹輝可以做這些事，對不起，港台又不可以做，一樣話一樣。 我們支持香港電台，支持香港言論自由，不是支持香港電台，香港電台本身整個架構是爛的 你看到的,今次你說給一個AO打架 沒有人支持施永遠的 你看看上次吳志森、周庸 你不要理周庸怎麼壞都好 被人封咪,有沒有人跟進的 DBC事件在香港電台從來沒有出現過,是沒有發生過的這件事 現在回顧沙士10年 原來一人一個鏟,一人一口罩,又是沒有發生過的,這樣叫公營廣播 要滅你啊,大班,滅你在歷史上的幾載 沒有這樣的必要的,我們這些是小人物,一個過客,很快就煙消雲散,你怎麼理我呢 我們現在已經在大氣電波消失了 互聯網是什麼?我也想問一下,你對互聯網認識有多少? 少少啦,互聯網可不可以說是大氣電波? 大氣電波就是大氣電波,為什麼你一定要將兩個等號? 我想問一下,可不可以有一個definition都是大氣電波? 你是透過光纖網絡而去傳遞一些訊息,圖像、資料、聲音 一定要通過光纖網絡? 是啊 沒有光纖就沒有了 沒有了,麻煩你探探古坤 探探古校長還好說,我一次開玩笑,我就說我們香港人或者全世界人做到這麼勞碌 其中一個不好的人,如果你要怪就怪高坤教授 為什麼他不收錢?你明白嗎? 如果他光纖說每一尺、每一寸我都計錢的呢? 我們又不會那麼發達這個光纖這個網絡就沒有了一個科學的研究是很多人合力做出來的不是每個人都像你林毓華那麼壞經常說知識產權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希望全世界都齊響當然是反面說話如果是高坤為了錢如果不是因為他這個世界不會有這麼多所謂智能城市智能國家你知不知道高坤晚年他最可憐就是患了老人癡呆 老退化現在又說不用這個字眼了好像說不要搞了總之老人癡呆老人癡呆我和你都有初期的心態有誰誰有了同意你想不想我安排你去做一次測試不用了我們會接受上天一切安排你不要一天不認得我誰誰我好像認得你 佢呢年呢啲特效藥呢。都對佢嚟個負擔好重,所以有班有心人呢。有個基金嘅。成立咗基金,就俾我哋買藥,因為佢陰功。如果當年呢,佢如果呢個光纖,佢有個loyalty。發達得真係嘅。過百億身家好行嘅。千億都有美金呢。分分鐘有錢過呢個Facebook呢個鎖仔。絕對係。 你明白嗎所以這個世界都有些偉大的人有特別中國人以前有我們以後不知道有沒有我不知道電話18311138我們都可以聽幾個電話才散兵如果認為林毓華有老人癡呆的可以打電話來跟他聊聊教他做些什麼運動是不是應該打麻將是不是應該寫玩玩 video games 寫大字林毓華我們就分工林毓華負責看那些大公外國報章我看了昨天林毓華留了招因為他負責看東方那宗倫常慘劇元朗白鄉有個90後殺死父母之後拘捕了兩個疑兇其中有一個 手部受傷的天送了醫院留醫送了醫院留醫如果看到東旁日報真的很厲害你看到他放在一間大房裡不是拘留病房鎖著手扣旁邊的全部普通病人記者可以進去訪問他而這個疑犯不停在那裡說他自己沒有殺人不停在那裡大喊大叫我問你你作為一個病人在醫管局那裡你躺在一個 極度危險的兇殺的涉嫌兇手的身邊你怕不怕警方現在跟醫管局就你推我推你警方說不知道醫管局的事醫管局又說我不知道警方的事好像說有拘留病房有為什麼會放在大房你看看有沒有搞錯香港是不是現在連最優秀警隊都沒有規沒有矩投訴他如果任何家屬 或者退過那個病房探病的人你可以去投兇去投訴醫管局兩個投訴警方你這樣去處理一個犯人一個兇殺案的犯人冷血的這個直情是冷血的你怎麼可以放在其他病人身邊呢林毓華你昨天看漏了所以我認為你也是要去做個測試安排 我們現在電話旁邊爭取最後一個電話彭先生早晨早晨彭先生喂哈囉早晨等到你電話所以昨天很多事情哈囉其中一個哈囉都是林毓華你好彭先生怎樣我想問其實土瓜灣倒樓的事情最後有判頭他上了新的是其實如果當時屋宇署那些人如果是有責任的話其他那些人是否需要負責的 那位阿伯就說是屋宇署較早前看過就說有摸過就說安全的口頭彭先生香港現在如果你有聽黃師傅以前的節目他經常口頭禪這段時間少說了就叫做禮崩惡壞香港現在沒有了制度專業部門你看到海事處是這樣消防局是這樣 現在有很多幫襯他的現在要找第二間公司的保養人家當然喂趁你死拿你命趁火打劫其實我就覺得政府尤其是機電工程處有責任幫他找個判頭回來保養維修的電梯是用原價的差價就機電處給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來的彭先生對不對就是現在沒有了現在是專業部門都蝦碌了現在沒辦法的我們D100也蝦碌了不過我們不同我們是新生的我們是個體戶來的我們這當是花生當有蝦碌還可以人家清先一點但這些專業部門 花這麼多錢全部專業人士你這樣蝦碌是不對的你覺得屋宇署要負責這個不用說了因為屋宇署之前上手的老闆是不是應該林鄭月娥他是發展局局長他是負責這些事的呢屋宇署你林鄭月娥你對林鄭月娥原來有期望的你 是啊我看中他嘛你以前看中他不是現在是吧不是我真的我自從他那些處理一些僭建問題那裡我就發覺他很識重避重就輕就是那些窮人的就搞你好像689或者這件事屋宇署他就好像粒聲都不出我覺得其實為什麼會他們好像置身事外那樣他屋宇署現在已經成為東廠了就是林鄭月娥我們打壓這異己的工具來的今天節目時間我們又夠了明天跟你再談過不好意思拜拜